三，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港金报16,450元，比上日收市升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6.46美元，卖出1,797.34美元。港汇指数101.3，升0.3。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原来打疫苗之前有一些事是需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以下人士在接种 BioNTech 疫苗伏必泰之前都应该先咨询医生，包括曾经在接种伏必泰或任何其他疫苗之后出现严重过敏反应或者呼吸问题，或者曾经在任何注射后晕倒的人士。 还有啊，怀孕期或者哺乳期的女性和16岁以下人士都要留意啊。 其他要留意的情况可以上卫生署网页 www.coronavirus.gov.hk 了解更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只是给个名字和地址代收包裹就有钱赚，帮手带货回香港就可以免费旅行， 赚钱哪有那么容易，一心想赚快钱，小心上了毒贩的当。 保安局禁毒处和香港海关提醒市民，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贩毒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和罚款500万元。贩毒有害，切勿上吊。 想有大气电波时段还要有资助， CIBS 帮到你。 CIBS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麦机会， 合资格团体或个人可以申请制作13集电台节目，还有制作资助。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第35、36季截止申请日期6月17日下午5:30。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嗨，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咪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星期一晚的广东广西啊，出面就有少少毛毛雨嘅，大家小心啲啦。好，今晚呢个题目呢比较有啲特别嘅啊，叫做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咁直播室呢有刘兰章博士啦，马恩慈同埋马鼎盛嘅。咁啱啱我先问问马鼎盛，咁佢讲俾我听系最高指示嚟嘅。咁我睇个题目呢都觉得系应该系近嘅，因为呢十几年前好少用呢个直面呢个字嘅。 是 吧，对不对？你马丁胜，你在大陆读书的时候有几可话直面呢？ 直面人生这些说话鲁迅经常讲的。 但是不流行的嘛。即是就讲就好多啦。 那时叫半文不白。 是。 是啦。 是。 咁啊，整个前菜先啦。 好啊，讲讲前菜讲嘅嘢，讲呢个南 海问题。前菜叫做美国军舰挑战中国航母编队。 哇，挑战啊，讲到咁严重啊。 咁我講個事實，你嚟分析算挑戰呢定係挑人呢定係挑鬥呢？ 挑鬥唔係㗎啦。 喂，可以咁講㗎，有人咁講㗎。係 咩？ 講事實先。 好。 講事實先。 講。 話說好近，4月26日。 嗯。 中國呢個遼寧號航母編隊呢，咁帶住幾隻艦。 嗯。 在公海，位置在哪呢？就是第一岛链， 它穿出第一道链去到台湾东部接近宫古海峡。咁其实就穿第一道链啦。咁呢啲个系喺公海同埋。 佢系点样去嘅呢，即係落咗去台湾南部收返上去。咁系点样 从内海出 去。就落海出。 都话穿越岛链啦。 好、okay、 嘅、啊。即係从西向东。或者从西北向东南都得。 应该系西北向东南。 咁、 清楚啲。比较清楚。 佢就向东方走。咁叫做编队呢就航母带头、后面跟住两架驱逐舰，一架护卫舰，一架补给舰， 四隻， 一航五人， 五舰， 浩浩汤汤， 系， 咁本来就冇事嘅，即系佢系未处于演习状况， 系， 更加冇划定个区域，话我要喺度肥嘢啦，咁你系各自小心咁冇。正在此时呢，美军一架驱逐舰就突然插入呢个队伍当中，即系好似打尖咁， 系， 即系好似打尖咁。咁啊，插入边度呢？插入前边四架军舰嘅后边，后边一架补给舰嘅前边。 哦， 一般按照呢个正常嘅排队呢，即系佢系即系叫编队航行啫嘛。 系。 大概就是半海里啦，相距半海里。 即系两只驱逐舰就喺前边，另外即系一只 护卫舰， 护卫舰， 护卫舰，再 唔喺隔篱嘅， 唔系直一字排， 一字排嘅。O、okay, K， 然之后就补给舰，跟住就系航母舰啦，辽宁。 唔系航母舰打头， 航空母舰打头， 即系四战舰打头，跟尾嗰个系补给舰，佢、打尖咧就打喺四战舰同一补给 舰中间 之间， 系等你 咁啊，尖队 系， 尖咗入去咧就航行咗一轮，咁啊俾卫星睇到， 梗睇到啦， 卫星啊影咗相，咁有啲好朋友咧就此发表好多高论、 所以又有挑衅又挑逗咁诸如此类啦。 咁我咧就 挑战， 觉得其中有一个人讲得咧就好离谱， 系 啊，即系此人咧就系、是。澳门一个自称系军事专家， 姓 点名咧，费事点名，帮佢卖广告咧，傻嘅。 咁啊，人都知边个噶啦。 一讲咪似人， 一讲佢姓就知啦。仲有几多？ 唔好理佢啦，唔好理佢啦。咁佢就话咧，咁样嘅情况啊，好似系好失礼喎，系好丢面啊。点解咧？佢话你即系、一个战斗群。 被人插咗入嚟， 系啊，即系俾人大摇大摆呢个原话吓，大摇大摆咁样 插入嚟， 系啦、插入你嘅编队，你嗰啲战斗舰本来系保护航母战斗群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你冇做任何动作， 又冇， 你系驱逐舰，人系驱逐舰，你插咗入嚟，咁你最多系响安警号啊，即系或者系抗议，或者诶，佢、肯定。做完動作就走人噶啦，咁就話驅離，咁就話驅離，咁但係你話佢丟面咧， 係咪幾即係啲驅逐艦一樣，大家都係噸位咁上下重咧？ 唔同， 美國就大啲定細啲？ 今次 係 今次美國係大啲， 大啲。 今次美國嗰個伯克9000多吨， 嗯， 中國嗰兩隻咧6000-7000吨， 嗯嗯。 啊、其實就相差無幾啦。 係， 你講火力啊嗰啲嘢冇意思嘅。 係， 因為今次咧唔係一次武裝嘅行動。 係， 佢嘅政治意味多咗啲。 啱 啊，咁點解我話唔應該話丟面咧？ 嗯嗯， 因為中國呢個編隊係好和平咁樣。走緊嘅，即係等於佢哋行街喺路上面，你突然又有一個人即係強行，你成群人都有一個好合理嘅距離，咁你夾硬插咗喺中間，即係等於你朋友咁行街咁，人哋咁插，即係好無謂，因為人哋起碼覺得你唔禮貌，又比較壓突，起碼唔係表現出善意， 係 嘛？ 係。 咁但係 你行緊嗰幾個， 個公海嚟噶嘛？ 你係冇心理準備噶嘛？唔知你點解要咁做噶嘛？你咁做就係一種不友善嘅行為，同埋咧，真係有少少呢個唔專業，唔專業。你話撞咧就未必會撞，但係咁樣做咧，唔安全，唔安全。咁但係你由於出現咁樣現象，你話丟面咧？就不成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编队、五隻艦的航速是不一样的。航母艦的最大航速30节，即是我们科普一下，一节就是一小时一海里，三十节就是一小时三十海里，一海里就是1852公尺，即係1.8是但啦，咁上下啦嚇， 50左右 啦，50左右啦。即係航母艦最高係可以去到咁嘅， 佢唔會開到咁行嘅咧。 你聽我講先啦，即係呢個就係航母嘅極速 最巴閉嘅。 咁啊，兩架驅逐艦嘅極速咧就快少少，係32节。 我唔係差好多啫，多少少 一節就差好遠噶啦。你話世界百米嗰個紀錄都係快2%， 即係短距離就好緊要啦，長距離就分別唔大。 好啦，咁護衛艦就慢啲，護衛艦唔需要咁快，係28节。 係， 咁美國嗰架艦咧30节。 係， 如果你呢幾架艦開到行咧，佢係插唔到入嚟嘅。 係啱。 但是它不可能开到行，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后面有一个补给舰。补给舰开到极速都是25节。 哦。那就没被它落后的。 差相当多。 是啊。 而且呢它们是在巡航速度走紧。 是。 那补给舰的巡航速度呢 ,18节。 哦。 即是你要就它。 是啊。 即等于甲午海战那样。整个中国舰队呢如果即係講最勁嗰只同最勁嗰只咧，就相差無幾。但係中國艦隊拖住兩隻老爺艦，咁你要就佢，你一定要就最慢嗰、那個。如果唔係，你不成編隊咯。 啱啱 所以如果從技術上嚟講，從速度上嚟講，美國軍艦如果開始係並排行嘅，即係好似係監視你啊，或者係偵察你啊，或者係測你啲電子啊等等咧，佢可能並排，相隔一公里，即係視覺距離。咁突然你一插咗入嚟咧，前面嗰四隻佢唔知咩事，唔知你想做咩。後面嗰只咧係知都冇辦法，因為後面嗰只係慢艦嚟嘅， 仲係補給嘅。 你行緊18节，人哋一下30节切入嚟咧， 你冇得喐啊！ 你又冇法子去。你除非開火咯，咁、如果真係講你等於揸車或者你係跑馬， 即 係 cut 線啫嘛。 係咯， 佢懟曬成個車入 嚟。可以按撳喇叭， 撳喇叭撥嘅， 係啊撥啦，係啊可以撥嘅。 佢唔睬你， 嗰啲叫做無敵。无敌啊，即系船上面见到大雾嗰阵时，你会拉嗰个敌，嗰个叫无敌，咁即系闹你，喂，好唔好搞，唔好插入我，嗱，最多咁嘅啫， 系咯，即系咧，按照规定啊，即系中国同埋美军咧，应该系几年前就已经有个海上军舰相遇嘅一个。熱線嘅有個規定喺度，即係實際上咧， 嗰個叫做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今次外交部鬧佢咧，就話你破壞咗呢個準則，不但破壞咗呢個中美嘅準則，仲破壞咗國際海上避撞規則。咁呢啲係揸船佬大家都知㗎啦。咁所以擺明就係挑人，就係挑逗。咁呢件事发生咗咧， 咁美国有冇反应啊？美国睬你唔睬你，唔答你， 你次次咁样抗议啊，诸如此类啊，咁佢 唔系嗰啲，梗系佢有啲系唔睬你咯， 置若罔闻啦， 即系你佢已经有时经常入到12海里， 系 佢话佢唔承认12海里，佢只承认3海里。 或者喺南海好多地方啊。咁佢話航係咯，佢話航行自由。咁你有麻煩？ 唔係咁你得隊啊？集隊還集隊，唔係航行自由啊嘛。 我點解？ 你話真係大家有咗一個共同嘅商議咗出嚟嘅規矩啊嘛。 佢呢個係一個政治表態，即係話我係撩你啦。 點啊？ 點啊？ 打我啊？ 咁但係呢個。我一開始就講唔係一個軍事動作，點解咧？因為你係一架驅逐艦， 嗯、 你對付一個航母編隊，你如果做出軍事行動咧，你應該喺呢個航母編隊嘅打擊範圍之外，去射導彈，咁咁就你真係挑釁啦。你如果係即係戰時， 嗯、 大家知道係敵對嘅，航母艦上面有飛機，嗰啲、 嗯、 飛機決唔會俾你。逼近航空母艦三百公里，唔會嘅，三百公里之外射你嘅啦。所以呢個根本就唔係一個作戰嘅問題，又唔係話因此就睇出中國航空母艦戰鬥群嗰個戰鬥力唔得。 嗯， 再馬興哥做嗰只叫咩啊？打開嗰個雷達咧，我照實你。 哦。 即係可以，你俾個鑽石咧，即係我一撳制咧，我導彈就可以打你。 嗰啲 咩嘢？ 咁啊，雷達咧有好多種嘅。 啊， 一般嘅雷達咧，即係今次美軍呢個行動，首先佢就話俾你聽，我喺信息戰上面贏咗。點解咧？ 即係我走到埋嚟， 唔係茫茫大海，我首先知你喺邊。 係，咁呢個唔 茫茫大海係數以十萬隻嘅船隻。 係， 我點會知你呢個唔係商船隊？點解知道你係航母艦隊咧？ 咁 你唔好以為佢三百米好大喎，係好。 但你只航母艦遼寧號啦，我估係嘛？即係你一出嚟， 一直跟住 㗎，夾住㗎啦嘛， 一直夾住， 點會一路跟蹤住你㗎啦？應該係 你講嗰個係信息夾住，而唔係驅逐艦夾住。 哦，咁佢話 你驅逐艦，你嗌佢，你估佢識飛啊？驅逐艦都係三十節嘅啫，大佬。追逐咧係最曠日持久嘅， 係由曬。 你話齋，即使你快我兩節，你咪計咯。我而家距離你五十公里，你追上呢五十公里幾多鐘頭啊？小學生三年級都計得出嚟啦，係有排噶嘛。咁今次咧，美軍表現出嚟咧，一個就係我嘅信息力夠，我知你喺邊。第二個咧。 我仍要洗埋隻艦喺附近等你，等你嚟我插隊啊嘛！我諗佢有心噶啦， 有心， 梗係有心噶啦，因為我已經買定台 緊喺度， 係啊，即係喺個轉彎位度等緊咧。喂，過嚟，你一行過，啄咁咪攝入去噶啦嘛。 係啊， 係。 所以呢一次事件咧，唔係偶然嘅事件， 係。但是第一次是吧 第一次第 N 次。 第 N 次。 不过次次花样不同。 有一次。 即是挑战和挑逗呢就一定是的啦。 上一次是几时啊 有一次呢我不记得很清楚。但是据说我不查查记得一次。有一次呢就解放军一隻军舰呢还掉头要撞过来。但是呢大家都避开咁啊， 撞就无谓啦，撞都系两伤嘅啫，冇着数嘅。 先头嗰个叫火控雷达系嘛？我如果系攞一个火控雷达， 先头嗰个叫做叫做侦察雷达啫。火控雷达就唔同啦，火控雷达有唔同嘅，有炮嘅火控雷达，有导弹嘅火控雷达。 哦， 有唔同嘅火控雷达嘅。咁如果系对付呢啲。水面艦隻係逼近呢個航空母艦嘅話咧，首先係飛機上邊嘅火控雷達，即係佢照射你咧，你就收得到嘅。 即係雙方面都知道嘅，即係你揾火控雷達照住我咧，你即係等我對我嘅挑釁啦。 即係地面嗰啲而家有啲紅外線噶嘛，開槍打你咧，你睇到嗰啲 紅 點嘅，即係你支槍已經瞄準住你噶啦，你 警告你啦， 你移去咗我就砰啦。 雷達其實就係電子波啫，嗰啲電子波射到你身上，你肯定有。反應啦，你哔哔聲啦，係嘛？ 係啱嘅。 如果係軍事嘅話，甚至知道你係咩武器鎖我添啦。 係對 啊。咁中國會唔會反其道而行之咧？ 點啊？又去插翻美國轉頭？ 可以嘅，可以。第一， 睇下 你知道航母幾時嚟，喺邊度嚟？ 係 啊，咁你有隻步驟喺度，係嘛？到 而家仲易啦， 你又去插下， 又去插下佢係嘛？ 琴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有個講話咧， 係， 我覺得幾係其實好。要大家都要重視嘅，全世界各個國家，包括北京、包括日本、包括台灣、包括台灣唔係國家啦嚇，地區啦，包括佢話咧咩咧就話，如果中美之間發生咗軍事行動咧，全世界都係災難。咁美國 即係紐西蘭， 美國係被 啱啱而家去咗紐西蘭啊，去咗紐西蘭嗰個會議。 佢呢句説話咧，我就唔係全部收貨係啊，如果中美打起上嚟咧，肯定日本係災難，南北韓係災難， 澳洲 甚至澳洲有都冇得走㗎， 澳洲有 澳洲同埋東盟嗰幾個國，即係呢啲冇事，啊，但係拍手掌嘅有人，啊，伊朗肯定拍手掌， 絕對係啦，北韓拍手掌啦， 北韓唔拍，北韓唔知後話如何，即係太近啊，佢又太細啊，即係大人打交揀揀嗰個雪條檔冧咗唔出奇嘅， 或者打白手掌俾人打翻 俄羅斯，普京都開心， 俄羅斯最開心啊， 最開心係普京， 你兩家撞到夠咯。 碰相爭啊嘛，係 啊， 佢都唔知候住幾耐啦，得閒無事，係嘛？你兩個打我咪 happy 咯。 所以而家咧，大陸仲有一個就此抗議以後嘅反應，就係山東南又走啦，山東南又出去啦，會唔會有啲咁情況咧？ 好，大家留意下。 係啊， 咁呢個時候聽下第一隻歌先。哇！呢隻京劇《紅燈記》都好耐冇聽喎。做人要做這樣的人喎、啊，好啦，咁啊十一點之後咧，我哋翻嚟繼續再傾個敢於點樣直面問題啦。 好比说，爹爹挑担有千斤。 望，能不能够达成视乎立法会和社会接受程度，但是内地讲得出做得到，言出必行，行则必果。到英国伦敦出席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先后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和南韩外长郑义容举行双边会谈。布林肯和茂木敏充会谈时确认两国领袖上个月在华盛顿的会谈成果，需要就确保自由及开放的印太地区努力。两人亦都同意在处理和中国有关的议题时加强合作，并且重申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郑义容和布林肯会面的时候说，欢迎美国对北韩政策的评估结果。他又透露双方就筹备韩美首脑会谈和北韩问题等交换意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135点，是升2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95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97，瑞士法郎0.91，加元1.227，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54美元，卖出1,796.0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同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车淑梅，想起妈妈我会想起白醋，因为有一年她不在香港，我们六姊妹就去扫墓，明明说要买酒店，知买错了白醋，好害怕。但是妈妈在长途电话里面说不用怕，拜妈妈嘛，好酸好酸好酸。哇，所以妈妈这种转数快我一直都希望学到的。Yes,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广东讲细， 到礼拜尾咧，5月9日又撞到呢个俄罗斯所谓呢个卫国战争啊，76周年，咁啊照例又要庆祝一番啦，啊显示佢系一个战胜国啊，甚至系一个系好正面嘅卫国战争嘛，啊咁但系。我睇就冇乜谓啦，有乜好讲啊？第一个76年又唔逢五逢十，第二咧你又攞唔出几多惊天动地嘅新武器装备啊！即使有一两件新嘅咧，无非都系叫做更新换代啊，唔换唔得啦啊！仲有一样嘢咧，而家你俄罗斯面对最大嘅问题咧，并唔系一个军事问题啊！你唔好睇佢今日格鲁吉亚。听日又呢个克里米亚啊，占啲鸡零狗碎嘅小便宜。佢最大嘅问题系国内嗰啲经济不景啊！你由呢个苏联共产党时代咁威猛啊，同美国争霸，而家咧破落到要去威胁嗰啲咁嘅高加索小山嘅国家啊，你都改变唔到国内嗰个经济嘅疲弱。老实讲，俄罗斯从彼得大帝到而家咁多年扩张，一下咧冧晒啊，消化不良，咁啊解体。你想重组一个国家嘅经济体系咧，啊冇30-50年系办唔到嘅啊！即使你普京系做到死为止，咁都难以复苏苏联往日嘅辉煌。 你做咩踩我啊？ 你做咩撞人啊？ 你做咩撞人啊？ 你唔睇路嘅咩？ 你唔睇路噶？ 哇！你有冇搞错啊？咁大条路，你点样撞埋嚟噶你啊？ 条路你噶？ 你噶咩而家？ 生活上的冲突可以说无可避免，究竟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处理冲突呢？开心教室之点解要调解，请来香港调解学院院长郑慧琪 Roy Sir， 逢星期五朝早10:04开心日报节目时段内播出。 我是毛信君，有些事趁后生就要做，就算你老公是你初恋情人都一样要定期做，关心自己的健康就更加要做了。有性经验的妇女都可能会患上子宫颈癌，定期做子宫颈癌筛查是有效的预防方法。锡自己，爱健康，由筛查做起。想知多啲，打卫生署24小时健康教育热线2833-0111啦。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新冠肺炎疫情自从2020年初开始爆发，大概没人会预计得到疫情竟然可以持续超过1年多，甚至乎可能还需要多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全平息。疫情持续肆虐全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除了感染和死亡数字持续上升，对经济的长远影响亦逐渐浮现。航空业、旅游业、零售业等等大受打击，不过在家工作、网上教学等等就造就了宅经济。大旺电子商贸亦都令电子消费品的销路节节上升。智能电话、平板电脑和手提电脑等等需求倍增。但2020年因为疫情和种种的政治因素，已经令晶片工厂的产能到了极限。去年底已经陆续有消息传出，智能电话和电脑等等的供应将会因为晶片短缺而受到影响。睇返2021年初开始，情况仍然冇改善，更出现供应链断裂，个别产品可能需要延期甚至停产。晶片短缺引发的危机除了影响电子消费品之外，亦都影响汽车用晶片的供应。2021年初几间全球领先的车厂都不约而同宣布，因为车用晶片短缺，汽车供应将会出现问题，有生产线需要暂时停工1个星期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其实汽车用晶片相比起手机采用的晶片并不是最高端的产品，而且需求量只有智能电话的1/10，所以晶片生产商一般都会首先生产需求量较大而且毛利较高的手机晶片。在商言商，汽车用晶片的生产次序就会顺延至在手机晶片之后了。要知道现时大部分汽车都有一副小型电脑控制各部分的组件以及监察汽车的效能，基本上目前生产的都是一部智能汽车。汽车部件如果没有晶片的话，根本就没办法指运作。晶片生产商近期都表示供应链异常紧张，不过问题应该可以在未来好几个月之内得以舒缓。但当大家不断随意去买电子消费品的同时，有没有想过你是不是真的需要那件物品，定还是想拥有一下呢？如果没有好好利用这些电子消费品，在几年之后又会变成另一件的电子垃圾，除了对地球的环境造成深远破坏之外，更间接抢夺了晶片生产的资源，受苦的最后又会是我们自己了。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92 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今晚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刘兰章博士，加埋马鼎盛同马恩赐。好啦，讲翻我哋嘅正题啦，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 呢个系习近平主席 系 喺2020年1月8日咧一个大会，叫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嘅主题教育大会。 嗯， 佢嘅讲话咧，系有所本嘅。 哦。 是因为党的19大有一个重大的决议，要这个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 嗯， 啊，这个就不是一个寻常的讲话，而是落实这个19大的重大决定的。 嗯， 为什么我对这两句说话很感兴趣呢？啊，因为这两句说话呢，他认为呢是中国共产党显著的特点和优势。 哦， 就说直面什么问题呢？当然是错误的问题啦， 就是历史的问题， 要修正的错误啦。今年就是中共百年啦。这些说话呢也都不是习近平的首创，类似的观点呢列宁就已经讲过了。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 嗯， 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 嗯， 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 嗯， 咁先至系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 好， 啊，所以我觉得呢两句说话，啊，少少12个字咧，就值得讲他一讲。 系， 咁两位觉得百年中共有乜嘢问题啊？要修正嘅错误咧？ 刘兰章 吓，百年中共要修正嘅错误啊？ 唔系陈独秀啊？ 有排 讲喎。呢个即系应该嚟讲咧，佢今年咧遇到嘅环境系相当好，因为第一咧， 国内定国外啊？ 都有啦， 啊， 全部都有， 国外都相当好。 系啊， 咦， 嗱，呢个第一个咧就系，疫情搞掂咗，啊，呢个咧嗱，你一直系控制到系90,000啦，而家8万几到90,000啦，即系你包括日本咁先进啊，都已经60,000。 嗯， 咁应该嚟讲咧，疫情呢样好。咁而家你睇似五一，哇，嗰啲所有景区。爆曬嘅，爆滿曬人嘅嚇，咁呢個，咁再加埋個經濟係復甦緊， 嗯， 即係對美中美貿易今年第一季度增長係幾多？60%啊，唔係噶，雖然係真，因為舊年第一季度係有減少，所以而家增加係咩啊？所以就我話國際好嘅就係呢度，中美貿易增加60%，咁呢個增加60%咧係證明咗。特朗普嗰個貿易戰咧，基本上係失敗嘅。咁你而家再跟住落去咧，而家實際上拜登政府咧就係，基本上係打口水仗。 嗯， 即係你包括拉日本啊、拉歐盟啊、拉咧，全部都係講啫嘛。我大家價值觀啊，我相同啊，我對你香港問題要抗議啊，對你新疆問題要抗議啊，即係都係全部都係講嘅嘢。即係你唔似特朗普嗰時係開刀嘛，刀插落肉度啊！即係呢個環境。咁另外咧喺佢國內咧一個扶貧，另外咧就係反腐仲繼續。我覺得呢樣嘢咧就喺佢個環境咧比好。但係你話問題解決咗未？腐敗嘅問題。 嗯。 講實話咧就係，習近平咧其實就係10年嚟，即係從上任開始就係要不能腐係嘛？咩三句话嘛吓，不想富不能富，三句话我唔记得啦。 不敢富， 不敢富，系啊，真系写诗不好啊，我写诗不好啊， 紧要啊，而家学习两个字 好紧要。但系嗱， 即系另外有新意思嘅。 但系佢而家咧都继续系，因为最近有一个军方嘅海军嘅。相當高層的叫宋學定宋兵，我唔記得。佢組織佢係由佢嚟組織航母嘅飛機著陸嘅呢個訓練嘅。 嗯， 而家都被拉咗。 嗯， 所以佢個，我覺得就反覆喺度繼續反緊。 哇！佢做呢樣工作都有水收，點收啊？ 哇！唔知喎。哇！唔係啊， 挺直你好難想像到。 唔係啊， 呢個世界。 唔係啊，唔係海軍嘅水係最深嘅。 嚇！ 唉，你全世界嘅海軍嘅水都係最深嘅。你諗下當年台灣，一個拉法爾號，死咗幾多人啊？因為海軍啲嗰啲費用係好大噶嘛， 好啦，咁就我講講勇於修正錯誤啦。文革啊、大躍進啊、餓死人啊嗰啲講咗好多次啦，唔講住啦。啊，就講一個中越戰爭。中越邊境戰爭佢錯喺邊度咧？首先睇大環境。呢個事情發生喺1979年2月17日。開戰。三月五號，喂，得嗰十零日嘅啫，二月份得28日嘅啫， 系11日、16日啦， 十零日收兵，到15日全部撤翻自己邊境，咁呢個叫做請越戰爭都好啦，咁獲得偉大勝利啦，十幾日就攻陷咗越南三個省會。咁你試想下，如果中國俾人攻陷咗三個省會，咩 回事？ 你是但揀三個啦，我話知你拉薩，話知你烏魯木齊嗰啲最遠噶啦。如果甚至即係東北三省，或者係廣東、廣西加福建，話你不可想像，不可想像啊！ 係 咁又話即係消滅咗越南3-4萬人。咁但係戰爭嘅勝負或者成敗或者得失，首先考慮乜嘢咧？1979年1月、2月嗰陣時，中國係一個咩環境？中國最需要做乜嘢？嗰陣時咧，打倒四人幫，開始結束文化革命嘅十年浩劫。最緊要係撥亂反正。咩係亂咧？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係亂。咩係正咧？搞經濟咯。蘭昌興仲記得當時79年係咩情況？你幾錢個月啊？ 啱啱改革開放嘛。 你幾錢個月啊？ 52蚊定係56蚊？ 你犀利，你犀利喎！你有咁多錢，咁你個位置真係相當唔低嘅喎。 職級好高， 比二級高啲， 高好多。你喺邊度二級工有50幾蚊啊？ 廣州嘅 廣州二級工42蚊咋？唔好呃我啊！ 你放大咗10蚊， 加啲高温補助啊！ 唉，嗰啲另外一件，嗰啲唔係工資嚟嘅，嗰啲係你啲血汗嚟嘅。你咧再話加埋加班費等等。總之嗰陣時咧，第一最能夠講明問題嘅，中國仲要使用糧票。就證明仲係食唔飽。即係城市有定量咧，就餓唔死；農村冇定量嘅喎，仲係半飢半飽。第二咧，如果蘭昌興你仲喺廣州工作嗰陣時咧，你應該記得經常停電，記唔記得？ 係啊，不單止係嗰時啊，一直到80年代、90年代中期都開三停四嘛。 嗰啲 唔使 講 啦， 我即係講79年， 係啊， 79年中國經濟係真係極其疲弱，你話陷於呢個崩潰邊緣咧都不為過。但係嗰陣時你發動一場戰爭，你付出嘅代價係咩咧？我係聽啲人內部講話，今次呢場仗打咗一個廣交會， 哇！ 即係當時中國開放係得一個口係廣交會嘅啫喎，一年就等住佢抽交會咯， 攞收訂單 嘅。你將嗰度嘅收入全部打曬。具體嚟講咧，大口径炮彈，中國全國嘅儲備打咗1/3。你幫我想像，全國嘅儲備1/3就咁噏聲去咗啦。所以咧。要糾正一個觀念，雖然時間少少，就係有一啲網民咧狂妄到話中越戰爭呢、這個請越戰爭啊，打出呢個咩20年和平 啊， 呢個就胡說八道啦。 係 佢打出10年中越邊境戰爭就真。 係 事實上中越邊境戰爭到1989年先至開始停火。 九零年先簽協議， 係 喺呢個之前咧，咩兩山啊，啊不斷打緊， 係 即係你不但係冇解決咗呢個邊境嘅 不安， 呢個衝突啊， 嗯， 你戰爭嘅目的之一是解決這個問題嘛，是不但沒有解決而且是加劇了這個。 那時候是不是越南、即是閒無事就過境搞搞陣， 你是中國人當然這樣說，越南人就說不是咯， 那裡我去 不是 當時越南呢都、因為他 剛剛 和平不是很久， 他首先統一了，然後呢又做低了柬埔寨跟著老窩，那他說他現在 是第三軍事強國嘛，當時認為即是除了美國蘇聯佢得到佢， 好多人中意咁講，薩達姆又係咁講啊，金二金三又係咁講啊，啊，即係我話呢一仗咧，其實好多人誤判咗啊，係唔知道呢一仗係中國嗰個困難係咩回事，就係話我已經打咗兩山啦，係再即係直衝河內咧，都係冇問題嘅， 指日攞待。 其實唔係，點解咧？有一個事實。大家都冇注意同埋冇去深究，就點解中國嘅空軍佔絕對優勢而唔用呢？ 哦，因為你 中國當時嘅殲六，殲滅嘅殲啊，殲六咧係仿照蘇聯嘅米格十九嘅， 係 越南嘅主力空軍亦都係米格十九， 嗯， 但係越南嘅米格十九比起中國咧。十幾分之一都不到，啊，即係中國有極大的優勢在空軍，但係佢唔敢用，點解咧？因為全世界最叻嘅防空導彈唔係美國，係蘇聯。 哦， 美國話點解蘇聯嘅防空導彈咁叻咧？因為我嘅空軍最叻，所以我發展狼牙棒，你就發展。天靈蓋咁解啫嘛， 啊呢、這個啱嘅，呢、這個 咁，但係你就要搞清楚中國點解一開始可以迅速攞咗三個省會咧？ 嗯， 佢佔有炮火嘅絕對優勢， 係地面 十倍以上嘅炮火， 嗯， 啊千幾門大炮擺喺邊境，零白零，佢最遠打你20公里啫嘛，梁山20公里啫嘛，我去到中國邊境望梁山，直頭係目視啊，即係個感覺係咩咧？因為居高臨下， 嗯。 感覺就掟嚿石都掟得到梁山，是咁樣嘅感覺嚇。咁、你出咗梁山，係進入平原以後咧、 哦， 你冇制空權， 嗯， 因為你啲飛機過親嚟咧，嗰啲高射炮同埋嗰啲蘇聯導彈，你一個都冇得剩嘅。咁、你嘅坦克部隊同埋你嘅火炮，如果進入咗平原以後， 哦、 越南啲空軍執你係咪執豆唔執？ 嗯。 即係好多人係唔記得咗呢個名堂蛇，許世友都係啊，包括呢個東線總指揮許世友，哇！再打單我打到河內傻嘅咩你？你以為你打緊即係國內戰爭啊？打緊濟南啊？完全係另外一回事，你係冇制空權嘅、 嗯， 你嗰啲坦克大炮去到係送死嘅啫、 嗯。 所以你話要勇於修正錯誤咧，要修正呢個歷史嘅錯誤，第一。中越戰爭是打錯了、 嗯、 第二中越戰爭沒有打贏 OK 那這個時候呢就聽著越南歌了叫做越南中國 越南中國山連山水連水共你弄海我們有一相照耀相见万相望清晨共听雄鸡高唱 中也跟他为国 连山，肩连江，共临东海，我们友谊相照耀。共用一江水，造相见，万相望，情真共听，兄弟高唱。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再有怀疑变种病毒新型肺炎感染个案流入社区，当局公布一宗初步显示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株的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涉及一名上月四号由印度德里抵港，完成在酒店检疫的一名28岁家庭主妇。當局話呢宗個案喺上個月25号至到尋日喺社區逗留期間，可能具傳染性，因此將患者居住嘅尖沙咀金巴利道美元大廈所有樓層涉及40个單位嘅居民送往檢疫中心作21日強制檢疫。呢名女子係喺上月25号喺富豪東方酒店完成檢疫後，返回美元大廈住所。第二日到医院求诊，样本呈阴性，上星期五接受抵港后第26日的检测结果是不确定。事主寻日获安排入院进一步检测，结果呈初步阳性，并带有抗体。当局公布寻日有6宗接种新冠疫苗后不适送院个案，当中5个人已经出院，1个人留院观察。6宗入院个案都涉及伏必泰疫苗，他们分别接种第一剂或第二剂之后出现心悸、高血压、胸口痛、头晕和呼吸急促等症状。自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以来，当局已经为市民接种1,529,500剂疫苌，包括约44,5800名接种科兴疫苌，约526,100名接种伏必泰疫苌，约557,600名市民已经接种第二剂疫苌。卫生防护中心由4月18号至到5月3号期间，共录得99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同流感样疾病个案，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中心话，爆发上呼吸道感染同流感样疾病个案嘅，包括72间幼稚园同埋或者系幼儿中心，同27间小学，涉及超过650人。当中30间幼稚园或幼儿中心，以及12间小学是今日录得的新增个案。中心话，上呼吸道感染、流感样疾病同埋其他呼吸系统感染的病征或会相似。一旦接获学校情报校内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流感样疾病个案，会要求学校即时停课5日，并向学校所有员工同埋学生发出新冠病毒强制检测令，从而减低喺学校以及社区传播嘅风险。香港记者协会公布最新新闻自由指数，显示新闻从业员对本港新闻自由的评分下跌，创有调查8年来的新低。记协话，在港区国安法订立后，政府持续打压新闻界，警方搜查新闻机构，政府部门亦都收紧查册政策，令到采访工作寸步难行。保安局回应话，执法行动是基于证据同埋严格按照法律进行，不论有关人士的背景，如果涉及违法行为，政府都有责任绳之于法。保安局话，香港国安法已经明确规定，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居民，根据基本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有关规定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包括新闻自由，但该等权利自由并非绝对，并可以保障国家安全以及或公共秩序为由受到限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07点，上升3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97点，上升16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 7.766， 日元 109.07， 瑞士法郎 0.911， 加元 1.228， 人民幣 6.474，英镑对美元 1.392， 欧元对美元 1.207， 澳元对美元 0.77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91.41 美元，卖出 1791.2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为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同埋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强嚟， 马上到， 做咩啫你？ 你叫阿强过嚟啊嘛，我咪马上过嚟咯。 唔系啊，我系叫阿强嚟，唔系叫阿强过嚟啊。 强嚟响度， 强人是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强嚟， 手下留情， 永活现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哋嘅生活就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一个月前在介绍美国经典著作《联邦党人文集》和王建芬教授的通俗展释《用野心对抗野心：联邦党人文集》讲稿，提到王建芬的一篇长文《美国面临的八大危机》。上次主要是讲了宪政危机，现在就讲一下这篇文章提到的其他几项。由于平等压倒自由，民主压倒共和而衍生的危机，其一是种族危机。 过去一年 Black Lives Matter 简称 BLM 中译为黑命贵运动发展到打宅抢烧的地步，美国是否真的有种族歧视呢？从法律制度上来讲，美国现在没有种族歧视，没有任何不利于黑人的法律条文。相反，美国现在是白人和亚裔受到歧视，由于反歧视的极化而成为逆向歧视。在政府招聘、企业招工的时候，要给少数族裔特殊的照顾。大学招生要对黑人学生降低分数，预留配额。有研究表明，白人学生考大学的难度是黑人的六倍，亚裔就更加高。黑人可以降低分数入学，其实正正是反映了对黑人智商的歧视，亦都是对其他人的不公平。有人会说，这样不是歧视，而是纠正他们曾经遭受的不公。奴隶制当然是罪恶，但是一种新的罪恶并不能够消除之前的罪恶。正义原则讲究罚当其罪，边个犯法边个担责。你不能够说你的祖宗杀人犯法，所以要判你坐监。 规则上没有歧视，歧视存在在文化和心理当中，存在在不同肤色、种族和群体之间、贫富之间、城乡之间、美丑之间。种族歧视是人性当中固有的恶，可以通过教育舆论抵制它，但是绝不能够靠喊口号或者是违反人的自由意志就可以消除的。过度聚焦在反歧视只会增加人们心里面的歧视，或者衍生出逆向歧视，引发损毁自由的灾难。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五四精神，薪火相传， 青年力量，共创不凡。 由各青少年制服团队报操参与，著名男高音陈晨领唱，著名钢琴家李伟安钢琴伴奏， 星画互动展示冉冉升起的五四礼赞， 纪念五四运动102周年，世纪长征五四星期礼。 5月4日早上7:45，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电视32同步直播。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咁啊，继续讲呢一个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咁啊，直播室有马鼎盛、马恩智同埋刘兰昌博士嘅。 有一个好兜唔过去嘅问题，系唔系我提出嚟嘅？系、哦、啊，马九哥提出嚟嘅。诶，想讲咗马英九做呢个台湾所谓总统嗰阵时咧，佢就答人问， 嗯， 啊，问佢。話你開個盤啦，嗰邊又話嗌你即係和平統一啦，你開個盤啦、 啊。 你記唔記得阿、啊、馬九哥開咩盤啊？ 唔記得， 四個字啫喎，四個字啫喎。 係啊， 萬次都唔記得。 唔記得嘅真係。 民主啊， 平反六四。 哦，嗰陣時。 曳曳啊！ 啊，呢個就冇得傾啊，冇得傾。 漫天開價啊嘛， 係 啊，你咪就地還錢咯。 咪專揾你開唔到價嗰啲還 手出嚟，大家攣下手指咯，係嘛？ 特登等你還唔到價。 唔係呢個問題咧，真係一個 死 要直面嘅問題。 係 勇於修正錯誤咧，做咗 係 做咗喎， 係 開始話係咩話？要推翻共產黨啊？要 結束一黨結制， 係啊，一個咩暴亂啊，反革命暴亂， 反革命暴亂 係嘛？ 係啊，即係 後尾改咗口風叫風波喎， 係啊，跟住事件喎。 咁風波啊， 係 風波， 風波睇大睇細啫，你可以太平洋，又可以茶杯，係嘛？咁我都覺得佢係勇於修正錯誤喎，不過即係未夠稱咯。 係。 即係首先，鄧小平嗰句説話或者講嗰個判斷咧，應該唔係事實。 嗯， 蘭昌興，你實記得佢原話嘅。 嗯， 佢喺對呢個咩 6月8日嘛？ 係啊， 嗰、個軍 衣上隊啊， 軍衣上嘅。 我淨係記得佢講句話咩咧？该来的是总是要来的， 咪就系呢句咯， 应该嚟嘅总会系嚟， 咪就系呢句咯。 啊，大气候小气候，我成日好中意讲呢样嘢嘅。 即系呢句说话，即系话你唔好话我心狠手辣啦。即系呢即系时福不时祸，时祸躲不过，系嘛？但系我啊更加算信赵子阳嗰三部曲。 嗯， 赵子阳嗰三部曲你就记得噶啦，吓。 但我咧，你讲 叫做。咩四二六 社论 引起动乱， 咪定性咗佢做咩嘢？ 唔系四二六，你话系动乱啊嘛？ 系啊，定性咗佢啦嘛。 其实赵子阳就话你呢个社论造成动乱，即系你呢个社论出咗以后，啲学生话喂唔好话，你如果系动乱，我唔使捞噶啦。 点知唔使捞？ 我嘅观点咧， 唔使捞咁简单。 我嘅观点咧，幫香港支聯會又唔一樣，幫美國嘅民運人士唔一樣。我話六四咧，其實係純粹嘅中共嘅黨內鬥爭， 有此一説，有此一説。 你根本就係趙紫陽派系同埋鄧小平派系嘅一個內部矛盾嘛。咁你一開頭嘅學生咧， 是反官倒啫嘛， 系 佢都冇话推翻共产党嘛， 反官倒反埋赵之阳啦，话佢话佢仔倒电视啊嘛， 所以你 最初系你记得啊，系几个人跪喺呢个天安诶天 好耐啦，嗰阵时 好耐，即系最早啊，即系嗰时开始巴乔夫嚟中国嗰阵啊嘛， 后来就升级啦嘛， 系啊， 咁其中学运里边最大错误就系叫出咗打倒邓小平嘅口号嘛。 系掟樽添， 你要搞清楚，即系反对邓小平嘅人喺整个几百万喺北京即系游行嘅人里边，绝对唔系主流。 系咯， 你唔可以即系话其中有几条友放火，你就话香港系整个暴乱啊嘛？呢两回事嚟啊嘛，绝对要分清楚啊嘛。 所以实际上咧，支联会系未搞清楚嘅。我覺得支聯會未搞清楚六四嘅，即係佢後來就演變為結束一黨專政啦嘛，即係變成係反對中共啦嘛。但係學生其實唔係反對中共， 梗唔係啦。 啊，就只話呢樣嘢，相兩個人嘅方向唔一樣。 因為中間已經唔止學生啦，你包括即係成個北，差唔多北京係工人啊、新聞工作者啊，即係各行各業都有啦。 咁你學生都想去咯， 即係學生就係走咗喺前邊咁解啫。 學生係比較勇，學生嘅一定 同埋搞出搞， 而且咧佢哋係風頭蛋， 冇錯。 啲傳媒而家揾佢哋。 我啲同學咧，我大學同學，我班咧70个人，大概有80%-90%都是去遊行的， 不去就奇怪，即係等於有句名言話：你後生嗰陣時如果唔早傾咧， 係 啊， 你就不算年輕 啊！你如果老咗以後仲早傾咧， 你就愚不可及， 即係長不大。 你當時啲學生係好純粹一個正義感，我睇唔慣呢啲嘢，我又要反呢樣嘢，就係呢樣嘢啫嘛。 趙紫陽嗰句即係話。四二六社論造成動亂，就是從這個不看得這些壞人壞事，到不甘心被屈，即我們出來是為你好而已，你說寡人沒有疾，沒有疾你就沒有疾咯，你不要說我有疾嘛，就是這個意思嘛，學生。第二個階段呢，就是戒嚴引起衝突，你如果不戒嚴，佢唔會有更大嘅反抗，因為戒嚴，人哋知道，喂，你下一步就喐手噶咯喎，咁我仲唔掙扎？唔 戒嚴嗰時，軍隊已經喺北京城外啦， 係啊， 已經到咗啦，截軍車啦，我記得成。 其實點解要戒嚴呢？因為北京市嘅公安已經癱瘓咗啦嘛，所以先要軍隊嘛。 但冇事啊，但係秩序井然喎，嗰陣時北京冇事。 因為北京嘅警察咧 係 支持學生噶嘛，所以你派外聘嘅軍隊去啦嘛，就變成要咁啦嘛。 我記得嗰陣時報道話，北京城從來冇有這樣好秩序啊。 你話要井然啊？ 係啊， 馬興，你話要直面錯誤，仲有一件事情咧，我都係覺得係將內部矛盾演變為敵我矛盾。法輪功開頭其實係內部矛盾啫嘛，一班人練功啫嘛，咁佢信嗰樣嘢嘛，咁後來而家整下到而家法輪功係最反共最反華噶嘛，係收錢最多噶嘛， 佢變成咁樣啦，圍中南海嗰單嘢啊嘛， 係啊， 啊圍中南海嗰單嘢， 你話圍咧仲係有得傾嘅， 係 憲法話遊行。 有事有遊行自由， 自由 自由嘛， 四大自由。 佢真係秩序井然嘅喎，佢喺度轉一圈，你江某人自己驚成咁樣，啊毛澤東話齋，邊個共產黨怕群眾㗎？係嚇，何況嗰啲群眾裏邊有好多黨員，有好多幹部，有好多高級幹部添，係嘛？咁你法輪功嗰件嘢就費事再叉開嚟講，我就講埋即係呢個八九民運呢件事， 就係接兩個階段。 你就絕對唔能夠話 戒嚴，第二階段 公安同幹警放軟手腳，你就調兵， 係 調兵冇問題。調兵你就算係四人幫嗰陣時四五事件，佢好多都係除咗軍裝，即係扮成工人民兵。攞支棍啫嘛，老實講，你驅散和平嘅示威群眾，攞棍完全夠啦。你唔係，你不但係調兵，而且係調野戰軍，而且係調最精鋭嘅裝甲兵。喂，大佬， 你對面嗰啲絕大多數係群眾， 嗯， 絕大多數就是北京普通人， 嗯， 你調呢啲，其實係你解釋話我怕趙紫陽，怕佢。即係怕佢掌握一部分權， 即搞政變。 搞政變，即係你可以咁講。 趙紫陽都廢咗啦，嗰時 都。但係你要搞清楚，你要搞清楚，中國向來都係人治噶嘛。 嗯。 你話黨指揮槍，你首先睇下邊個黨主席先，邊個黨總書記先。係。華國鋒做黨主席嗰陣時，佢指揮到槍咩？頭先我咪請阿蘭昌興去查一查。 八二 八一年。 就話華國鋒幾時落台嘅？華國鋒都未落台，打中越戰爭嗰陣時候，鄧小平說了算嘅。華國鋒根本就唔到佢插嘴。咁你話黨指揮槍定係人指揮槍啊？ 人咯， 定係槍指揮黨啊？係嘛？即係呢個去修正呢個錯誤，即使係你共產黨自己講得清清楚楚係黨指揮槍，但係好多時候唔係黨指揮槍啊嘛。咁呢啲情況，陳雲兩次都已經講出嚟㗎啦。喂，你下不為例啊，唔好咁搞啊。如果咁搞，我 得了啊。 乜下次今次就係你即係、就是、好人打咗壞人啫。下次如果係壞人打好人，又係攞槍指揮黨， 話內 戰，咁點算啊？ 內戰 唔係內戰啊，冚咗你啊，根本冚咗你死都唔知道。 黨內鬥爭到咗最激烈、最關嘅時候咧。就一定不是按原來的程序走。 哇！咁咪死得人多，咁咪死得人多。 一定係噶，一定係噶。你包括華國鋒落台， 係 又有按程序咩？咪係幾個人老人商量好咪落咯，係嘛？咁你 胡耀邦、趙紫陽都係 咁啊。咁你華國鋒，你捉謝霆鋒，你又係唔按程序。咁你後來人你整你落嚟，又唔係唔按程序嘅啫嘛，係嘛？ 但係劉博士咁樣總結咧，就係太過精辟啦，太過精辟啦，即係百年歷史從陳獨秀開始都係咁嘅喎，嚇、到關鍵時啊，就睇 你甚至話全世界共產黨即係當權嗰啲都係咁嘅，唔係淨係中國嘅嘛，你蘇 其實所有嘅權力。所有的權力鬥爭到最關鍵時候， 蘇聯咪又一樣，係嘛？即係呢個克魯爾夫、妖夫奪權咪一樣。 所以我話台灣嗰個政局咧，佢值得稱道嘅，就係佢喺關鍵嘅時刻咧，佢唔會用呢個武力，用非法嘅手段。你陳雲就講嘛，黨內鬥爭，喂，黨內鬥爭唔好搞到人頭落地啊， 係 嘛？即係 實有噶嘛，因為黨內無派稀奇古怪， 係啊， 毛澤東講噶嘛，冇可能噶嘛，黨裏邊梗有兩條路線噶， 即係權力鬥爭，你攞咗佢嘅權，佢已經係無所作為噶啦， 係啊， 啊，即係啲將軍話齋， 係。 即係而家先知道一個玉卒係咁巴閉嘅 嚇， 我即係嗰陣時掌握十萬紅兵幾威啊！而家即係變咗階下囚咧嚇，個玉卒話你想掙扎，死灰復燃，你嚴兵睇，我一篤尿射死你。即係你任何時候要用到咁樣嘅手段咧，只能夠講呢個政。呢、這個政局或者講呢個政黨係唔夠成熟咯，咁首先我哋能夠， 但呢個大問題嚟， 能夠直面問題先， 正面唔到喎呢個。 你將個歷史事實擺翻出嚟先， 即係問題就喺度啦。但係好難。 有幅相， 係 蘭昌興，你仲記唔記得？嗰陣時有嘅，而家我想抄翻出嚟啊，抄唔到一張新聞圖片嚟嘅。 啊 咩嘢？ 即係六四完咗以後第一次開人大。第一次開人大嗰陣時咧，俾人記者影到人民大會堂裏邊啊開緊會，人民大會堂外邊係一圈坦克嘅炮口指住人大會堂。 哦，我唔記得。 哇！呢張照片 好似好似見過， 直頭係啦，唔通我發明諗出嚟 嘅？好似見過，我記憶都模糊咗少少。 唔係，如果係講嗰度，當時六四時仲有好多，即係嗱，你萬里喺美國翻嚟，又唔到北京，咁咪喺上海停一停啊嘛，係嘛？ 跟住翻唔到北京啦。 係啦，即係好多唔按程序。 大佬嘅人大咩噶嘛？ 人大委員長 嚟啊嘛，你。唔可 可能唔俾佢翻去主持大局噶喎、 啊。即係愛護你，費事你犯錯，係嘛？你如果翻到北京講句説話，引起咩咩？ 你憲法寫明人大係全國嘅最高權力機構嚟㗎嘛？ 當時那個、你講憲法，文化革命嗰陣時幾條紅衛兵直頭就去封咗人大啦。有憲法咩？ 我咧 去到首先剪電話線先。 哇！ 我就始終係覺得係一個內部嘅權力鬥爭，即係話你趙紫陽。我又不一定完全爭趙紫陽，咁你趙紫陽做乜對啊？鄧小平出嚟咧，你見阿夫阿居巴喬夫士，你做乜要對住電視講話啊？佢拍板嘅咧，唔係話你一講咗之後，佢全家就搬出北京城去外邊，咪要調軍調所有嘢，所以好多嘢咧，其實如果你睇翻個歷史咧就。真係好有意思呢！ 劉博士，你係咪會相信趙紫陽想反鄧咧？ 嚇、 啊！呢個解釋唔通嘅。 嗱，我覺得咧，佢喺呢個88年呢、這個物價改革失敗之後咧，佢個權咧經濟權咧就俾老鄧剝咗嘛，就交咗俾交咗俾李鵬嘛。嗰陣時嗰個矛盾就已經開始起嚟㗎啦。其實就當時係。一個趙紫陽當然佢係有正話，佢要將呢個成個經濟改革會繼續往前推嘛。咁喺鄧嗰邊咧，可能有另外嘅保守力量出現啦。咁喺呢個權力鬥爭，當然又包括路線鬥爭，又包括好多嘢，你又可以用好正面嘅解釋。 即係你最多話鄧啊趙紫陽係發牢騷，但係如果你話即係趙紫陽講嗰句説話咧，係想懟冧鄧咧，冇此心亦冇此力。 系呢句最啱，冇此力呢句最啱啊！呢句好啦，咁啊，今日咧时间关系啦，要讲到六四啊，真系一匹布咁长啊！好啦，咁啊，预告下先，咁一阵间12点解要听阿基哥啦，戴个黑色嘅口罩啊佢。 喂，你色盲啊？嗰啲叫黑色啊？ 唔系咩啊？深蓝色。 系啊。 好啦，咁啊，听日要预告下啦，城市种植啊个题目。咁啊，飞哥咧请嚟一位谭志豪啊。我想是豪字啦，因為我真的是竹花頭一個豪放個豪啊，放見大邊讀大邊啦，同埋李淑敏就講城市種植啦，而家好興啊，即係喺啲天棚嗰度種嘢啊，諸如此類啊， 唔好種大麻啊， 唔好好似城市花園誒，唔係城市大學咁樣冧咗啊咩？ 好啦，咁啊，最後一首歌就係阿 B 唱嘅，叫做《讓一切隨風》。 风中风中，心里冷风，谁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风里梦，过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在作弄，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风中风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